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第315集，暂时脱困。 老子变成鬼，也要把你阴鱼给大卸八块！ 热气扑面而来，却没有想象中万魔啃噬身躯的剧痛，隔着薄薄的眼皮都能感受到的热浪与光线，让吴炳添忍不住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大亮，所有魔物都在亮光之下灰飞烟灭。只见两个人慢慢走了过来，先只是模糊的轮廓，然后渐渐更加清晰。为首之人身形奇长，十分眼熟。 冷深，吴局。 吴炳添从没有这么兴高采烈，发自衷心的欢迎龙深的到来。两人在特管局的时候是没少起冲突的，甭以为龙深一脸世外高人的禁欲模样就不会跟吴炳添争。外人往往以为郑局长不管事儿，吴副局长在特管局肯定是横着走的，实际上特管局内部是三足鼎立，三人互相制衡的模式。吴炳添也没少吃龙深的瘪，别的不说，在这一届的新人安排上，两人就没少过招。但那是对内，鸡飞狗跳也没所谓。如今面对强敌，吴炳添眼看性命不保，龙深忽然出现，又怎能不令他欣喜万分呢？再视死如归的人，如果可以不用死，也不会抗拒这个结果。 你怎么进来的？ 我们杀了八岐大蛇，撕裂结界，就来到你这里。 龙深言简意赅，李应在他后面显露身形。 传说中的那只八岐大蛇， 应该是。那妖兽有八头八尾，必须同时把所有脑袋和尾巴解决掉，才能把它彻底杀死。 李应满脸的血污，看上去比吴炳添还要狼狈。李应已经不想去回忆刚才那一场激战了。为了同时斩杀巨蛇的八个脑袋，在龙身一口气祭出八道剑光的同时，李应必须同时祭出八道符火，灼烧那八个残缺的身躯，令其无法再生。换作平时，李应咬咬牙，八道符火也就出来了，但当时他已经身受重伤，剑都用不了，几乎把心头血都喷出来才能召唤出那八道符文。光线使然，吴炳添也没心思多看李应，否则他仔细观察就能发现，李应现在脚步虚浮，面若金纸，全靠龙身带来的丹药在吊着。黑市上大把的十几万上百万的丹药进了他的肚子，相比起来，冬至他们吃的那些上清丹也就算不得什么了。两位副局长一碰头，听过龙身他们经历过的情况，吴炳添立马得出了结论， 看来结界是相通的， 先从这里出去再说。你还有力气吗？ 我胳膊没了，但是可以用符。你来用剑开刀，我用符垫后。 吴炳添将剑收回后背的剑鞘，从兜里掏出符箓。 李英怎么样？ 我可能出手会很慢。 李英毕竟受了重伤，剑都提不起来，也会影响用符的效率。吴炳添没与他啰嗦，也顾不上安慰对方。 那你就在中间，不要离开我们的保护圈。但是阴雨用镜子在窥视我们，他应该会知道我们就要过来了。 那玩意儿早就被龙局破了，他现在监视不了我们。 好。 吴炳添眉飞色舞，于困境中不掩豪气。龙身手中挥剑斩向前方的千万缕魔气，霎时间千万声哀嚎从四面八方传来，凄厉惨绝，有童稚幼儿的哭声，也有女人苦苦哀求的凄婉。三人不为所动，一步步往前走。吴炳添落在最后，空荡荡的胳膊没有限制他的行动，他用剩余一只完好的手抽出符箓，念咒掐诀， 符纸落地即化为大片甲兵朝魔气杀去，李应则在中间持符守护，一旦发现有魔气靠近即用符火燃烧，龙身在前方开路，剑光一去就是铺天盖地的呼啸之势，没有魔气能够幸存。在接连破了镜像空间救出李应杀掉八岐大蛇之后，他握剑的手依旧很稳，目光依旧坚定，连剑芒罡气也强大无可匹敌。李应一路跟过来，发现他根本不知道龙身的体力下限在哪里，这个男人的实力堪称可怕。 这样杀下去没用，那些魔气会循环往复。 吴局，龙局刚才发现了结界的缺口，我们现在要去那里。 在哪里？ 不远。 在这个结界内，时间成了无谓的摆设，吴炳天甚至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小时还是两个小时，一天还是两天，但他们知道自己眼里的不远跟龙身认为的不远肯定是有很大差距的。三人走了许久，吴炳天仅存的一只手开始出现针刺般的痛感，那是疲累到极点的征兆，连用符的效率也都降低了很多。吴炳天不得不出声： 龙局，到底还有多远？ 没想到吴局的耐心这么差。 李应头一回知道龙身也会用这样调侃的语气来说话。 换你没了一条胳膊试试，老子已经连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。 毕竟是多年的搭档，他一听到龙身这个轻松的语气就知道结界出口已经不远了。果不其然，吴炳天刚说完，龙身大喝一声： 破！ 阴结如有实质，重重地垂在其余两人的耳膜上。吴炳天因为正好开口说话，震动恶心之感大为减轻，但李应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声音直接撞入心头，当即就喷出了一大口血。 张嘴。 听见龙身的声音，李应下意识张开嘴巴，一颗丹药通过舌尖吞入喉咙，胸口火辣辣的感觉立时得到减缓。 哟，这是龙局的私藏啊。 李应本来想问丹药的名称，听见这句话又把到嘴的疑问默默地咽回去，装起无辜的鹌鹑，他怕把自己卖了都还不起。龙身当然也没有问他要，随着那一声斥喝，周围像瞬间被灯火点亮，黑暗幕布扑簌簌落下，取而代之的是点点星光和白色雾气。李应眯起眼辨认了好一会儿，才发现那些星火其实是灯笼，而白雾则是人形恶灵。 龙局， 李应循声望去，看见了华东分局的局长唐静，也看见了余不悔，所有人终于重新聚首，李应很激动，吴炳天脸上也露出了喜色。 你们怎么样？ 我们没事。 五个人很快汇合在一处，唐静随即看见吴炳天空荡荡一边的胳膊，语气一致： 你 不要走神，破敌为先。 八方般若阵的其中一角连接吴炳天的结界，结界即破，般若粉碎，阵法八去其一，威力大减。唐静与余不悔精神大振，趁机出手又消灭了两只般若，但李应已经支撑不住了，他往前踉跄跌倒，被龙身眼明手快一把拽住，按坐在地上。吴炳天看了李应一眼， 他快不行了。 没有人觉得李应软弱，在丁兰已死的情况下，他能支撑到援兵前来已经殊为不易。虽说这其中有阴雨秋燕想要拿他当诱饵的原因，但换成是别人可能也没办法一路跟着龙身和吴炳天杀出来。 你不要动，闭上眼静养，这里交给我们。 李应盘腿坐倒，无力地点点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